师董事长玉恒，祝大家都能在一个无毒无味的家居环境中健康快乐的生活，永葆青春芳华。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金鸡起舞辞旧岁， 绿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儿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逢春天，四季轮回的开始，燕子都会从南方飞来北京，在胡同的屋檐下筑巢。老北京人喜爱燕子，还发明了精湛的扎燕风筝手艺。在老北京，有人住的地方就有燕子，就有扎燕风筝，这是人们休闲娱乐的玩意儿。请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非遗时光大型采访报道之北京胡同文化系列，燕子、风筝和人。 我是费宝林，今年90岁，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扎燕风筝制作技艺代表传承人，住在门楼胡同，就在太守这儿，在这儿上的小学，然后搬的坡市那儿中三条。我父亲我母亲呢还生了4个姐姐，第5个是我宠的不是样。我们小时候啊，没什么现代儿童玩具，是我呢比较好动。打小时候我就喜欢风筝啊，就在厂店啊、花市啊这地方买风筝，买个风筝放放。在当时就在胡同里头。 关于市民在胡同口放风筝的情形，早在北宋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中就有体现。春秋季节有风的时候，老北京的胡同口或者公园的空地全是放风筝的人，有大人，有小孩，有老人， 要长期的连接的啊，一般都在头上停，商界的还在那儿放。这放风筝也是个交流，跟自个儿的业务有关系，就是咱们南城北城跟南城的社会环境啊它不一样。北城城里头那是过去是皇亲贵胄王公大臣，他们放风筝呢又是一种情况。 晚清皇帝光绪、溥仪也都是风筝的爱好者。据费宝林考察，他俩放的风筝有龙形状的，也有老百姓玩的燕子形状的。 扎燕风筝可以说是不分阶层雅俗共赏的玩意儿。风筝在南方称为耀，在北方称为鸢。清代文学家曹雪芹也是风筝制作和放风筝的高手，在他的《红楼梦》里就有多处关于风筝的描写。相传曹雪芹糊的风筝造型独特，飞得很高，在乾隆年间成为京城四大流派之一，与哈氏风筝、金氏风筝、马氏风筝齐名。曹雪芹的贡献还在于留下了一个关于风筝技艺和风筝文化的残本《南耀北鸢考工志》，介绍了43种风筝扎、糊、绘、放的技法和工艺，每种风筝均配有一诗一画，而那些制作风筝的技巧方法被他编成朗朗上口、意气且优美的诗段。 纤纤少燕舞临风，金盘舞起一飘，锦绣仙裙束比腰，万缕情丝双极上，一段风流两眉梢。你往下你看，美死你。 费宝龄是曹氏风筝的传承人，他和他的朋友另一位曹氏风筝的爱好者和传承人孔祥泽一起整理了曹雪芹的遗著残本。费宝龄复原了曹雪芹风筝的原貌，完成《曹雪芹扎燕风筝图谱考工志》一书，成为北京扎燕风筝的经典之作。北京的风筝选择燕子的形状，一是受北方地域的影响，再就是和老北京文化分不开。 外地没有，现在外地有了，因为咱们外地啊，潍坊、天津、南通各地有各地的特点，我这本书都有。因为咱们中国地域太大，它受于风力、环境、文化各方面的影响不一样。 过去的北京胡同口，每到春天，一边听着叽叽喳喳的燕子声音，一边看着小孩大人放的扎燕风筝，这些热闹的景象似乎正在告诉人们，大地回春，吉祥太平。 过去说咱们住平房是吧，那房檐底下老有燕窝，这燕子不让人讨厌，春天来了候鸟，秋天走了，原来是这个它在这窝，它回来还是这窝。一般的他都说它是喜燕，都在咱们北方呢，做这个风筝基本是个鸟形，使什么鸟来赋予它，就是燕子，就是它叫扎燕。燕子又让人喜欢，大地回春景色艳，燕子报喜到人间。 扎燕风筝模仿了人们喜爱的燕子的形态，赋予了吉祥的寓意。曹氏风筝的独特之处还在于赋予了拟人和家族的特点。扎燕风筝不是没有人格没有性别的死物，有爸爸妈妈和年龄不等的小燕子。曹氏风筝的扎燕家族包括六种形象，一是肥燕或叫胖燕，代表成熟大腹便便的壮年男子；瘦燕则代表千娇百媚柳腰纤细的成年女子。二者从形态上来讲，肥燕的骨架长宽比要小于瘦燕。另外还有比翼燕，肥燕瘦燕在一起代表比翼双飞的恩爱夫妻。另外还有半的小子半寿宴，代表喜动好胜的少年。还有黄口稚子小燕，他的嘴是黄色的，形体最矮最胖的是胖娃娃，看他的表情眉开眼笑，就像襁褓里的婴孩一般纯真。 新燕，你看那燕子新燕，他那后他的尾巴是不是他这都有白点，半的小子不行就打架，小孩再不打架就坏了，不服气儿，有那么一二年，就跟那个什么似的，他较劲。 费宝龄的风筝情缘是从业余玩票开始的。 我就在永镇和通济银钱庄那工作，工作完了到解放时候就改了人民银行了。我们银行呢有票房唱京剧，因为什么呢？过去在银行里玩票的多，放风筝的我们这几个人啊，就一块咱放风筝去，那就把风筝又拾起来了。 五 2001年左右就没有这行，就没有了。没有呢，又想着做，又想着玩，全自个儿做。您过去也有基础，我也知道这个风筝咱们怎么做啊，心里有点底。那时没卖的，就自个儿慢慢研究。在1950年的时候，自个儿就放风筝。在那个时候，天安门放风筝，那是一个景儿，不像现在似的。现在不让放了，外地游人太多了。里头呢，你看啊，梨园界也在那儿放，马场里知道吧？什么赵和春啊，梨园界打鼓的，场门上的人呢很多，也都在天安门放风筝。那时候放风筝互相交流，我呢在天安门放的就有个小名了，放比较好，自个儿做的也比较精。1963年做胃切除的手术，休息一段长假。这段时候呢，我认识一位就是孔祥泽，我看他风筝好，他看我风筝好。有机会我们就在那儿，刚才就说交流，问我是吧？你知道曹雪芹会做风筝吗？我说那么《红楼梦》里头70回谈过这个啊。他说他会做风筝，有一本《风筝图谱》。我是临摹之人之一。我说我等我哪天看，我一看呢，真好。我那时候因为他得了6侧体偏瘫，他说我搞不了了，我把这事告诉你。我一看呢，他这个图谱基本上是一半一边架的，一边拿铅笔画的稿，我们俩就交了朋友了。一交就交到现在40多年50年了。开始咱就是仿制作，越做里头内涵越深。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那文化大革命来了，风筝辞旧，所以我做那些大个的，没法搁，全拆了。我在家里就研究这风筝。做不了大个，我做小个的。小个的这风筝保存不住啊，顶多100年呢。那故宫那里看那风筝，那就100多年全破了。我琢磨怎么着呢，我改画谱。因为他们不是卖风筝，但是研究风筝怎么保存呢，就全画的画谱了，都给它装裱起来，分成类，定成字，提到了说明怎么制作，歌诀怎么解释，把这东西就留下来了。这是我这一辈子的做这个工作。 1973年，周恩来总理在疾病缠身中还在关注工艺美术的发展以及对外交流。建国以后最大的全国工艺美术展览在这一年举办。费宝林听说了办展览的消息之后有点坐不住了，便软磨硬泡地向组委会提出参展的诉求。组委会疑惑，您搞银行的怎么能参加工艺美术展，便婉言拒绝了。费宝林却并不灰心。 我说啊，您别嫌我贫啊，我把风筝拿来看看，值得这一展呢咱就展，不值当这么一展呢就算没事啊。他们一看人家是内行啊，哎呦，北京风筝这么好啊，给你立个专柜啊。 从那儿以后，既无家传又无师承的费宝林赤手空拳，凭借天赋与用心，成为了北京风筝的代言人。 今后出国是不是带着老费风筝，是代表咱们国家的。是80几年上出国展览了，咱们的风筝面人很多民俗东西啊都展出了，得到很好的评价。说咱们这个风筝呢，《华尔街日报》就谈到了，说这个风筝呢，虽然是用纸跟绢做，不过非常的美，里头内涵也好。不单在联合国大厦展出，展出完了之后，要在美国全国的博物馆进行轮回展出。那时候中国才开始对外有展，外国人一看呢， 他就惊讶，中国连这么一个小小风筝玩物里头的内涵就这么深。改革开放，外国就邀请咱们展出，我是头一个出的国。 随即而来的是费宝龄的人生转折。1980年8月27日，北京日报的头版用很大篇幅记载了这件无关财经或民生的小事儿。 在这种情况下呢，咱就组织了个风筝公司啊，我这头版头条就接到这儿了。到了公司呢，咱就这么说，在这时候我思想斗争也挺厉害的，应该说人民银行在待遇什么的要比这合作系统要强得多啊。你是去是不去，我就想有得有失，你顾哪边，因为我在这时候已经体验到了这个东西是咱们中国的国粹，不应该丢，传承了2000多年了。 1980年，费宝龄从人民银行宣武区办事处离职的小事儿登上了8月27日《北京日报》的头版。费宝龄和哈家、孔家等北京的风筝名家一起，由中国美术馆牵头成立了风筝协会和公司。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日报》头版用很大篇幅发了报道，宣武区银行顾全大局向风筝艺术公司输送人才，著名风筝艺人费宝龄可以发挥专长了。后面还有一则题为用人也要扬长避短的编后。费宝龄的事业和社会经济的变迁交缠在了一起。2007年，费宝龄成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扎燕风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2010年，北京风筝制作技艺又入选文化部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度过了自己人生的巅峰之后，费老开始面临传承的难题。90年代以后，他和老伴儿经常去天坛看人放风筝，在这里他发现了一个做风筝的好苗子，杨丽萍。 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扎燕风筝技艺东城区代表性传承人杨丽萍。 2003年，北京市工艺美术协会为大师举办收徒会，费宝龄正式的收杨丽萍为徒。曹氏风筝后继有人， 一般的一过了春节马上就南方往过砍竹子，砍一批，我们一般要买竹子应该就在这个投入北京的雨季之前，差不多8、9米、10米长的大竹子，买完竹子回来以后呢，给它劈开，因为竹子你不劈开阴干以后它全是口，所以给它一劈开泄了劲了它就不裂了，一般的劈个4瓣，劈完以后呢稍微拿这个刀啊砍砍这节儿，就给它贴在一地了，别着雨，别暴晒，一般的搁上一年以后就上了一层的这个就是这个竹膜，你一碰它就跟那葱皮儿的全掉了，搁上2、3年它自然的就等于是水分就没了，竹子 在手之后就逐步的把大竹子分成竹签，烤出竹子的光亮和韧性来，然后反复消磨扎制成型，再选择寓意吉祥的牡丹、蝙蝠、蟾蜍、金鱼等形象绘制成图，糊在风筝骨架上。一个看似寻常的风筝需要花费的是手艺人数天的埋头伏案。 选竹子不能选那糟的，选完竹子说微弯，完了削呢说也很重要，削的这竹子 最后一步就是放风筝。 胡同里放不了了，原来胡同里的一个是没那会儿啊没有树，再一个平房又矮，胡同又宽，现在这胡同哪有宽的呀，你家盖点我家盖点这胡同就占没了，要现在城里头得一搁车得有树，哪有胡同了。 现代人放风筝的地方不再是胡同口了，海边、沙滩、公园、广场都是好地方，放风筝这种活动依然是对快乐往事的回忆和童心未泯的标志。风筝是有关民俗美学、雅俗共赏的玩意儿， 很多人会记得《红楼梦》里主仆一起放风筝的情形。曹雪芹出身贵族，人到中年，家道衰落后，以卖画为生，但他还时不时扎胡一些风筝，自娱自乐。据说曹雪芹听说很多贵公子愿意花数十两银子购买风筝，便把扎胡风筝的技艺传给了身边的朋友，还制作了画册流传了下来。曹雪芹写道，玩风筝可能玩物丧志，但做风筝却可以成为穷苦或残疾人的一门手艺生计。通过代代工匠的流传，曹氏风筝得以流传和发扬光大，并走出国门，成为老北京乃至中国民俗文化的象征。感谢收听非遗时光之北京胡同文化系列，燕子、风筝和人，采访撰稿葛文杰，播音郭伟，录音合成梁和之，监制孟丽，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星期爆节去，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非遗时光。去庙会的人一定对老北京的花卉不陌生，像中幡、小车会等等，但是如果问您杠香会，想必很多人不知所云。其实杠香会在以前也是花卉中的一种，据庙峰山志记载，兵部杠香会为十三档舞会中的一档，以庙里装钱粮用的杠香为道具，表现的是杠香官风趣断案的过程。表演时由16人抬着四只箱子一边走，一边用肩、腰、背、肘、腹、脚把箱子耍得上下翻飞。杠子上边是同样展示各种绝活功夫的杠香官，在清朝时期也曾代表兵部为皇家和民间表演，后传入民间。随着清朝的灭亡，兵部杠香会也近乎于失传了。那么杠香会表演起来到底是什么样呢？请听非遗时光大型采访报道，千年杠香会沉寂百年重新鸣锣。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杠香会传承人黄荣贵。 2004年，崇外街道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张义军参与了非遗的普查工作，发现了有着花卉活化石之称的隋少府先生。1938年为给抗战筹款，隋少府的父亲最后一代杠香官隋兴甫率内八档花卉在北海义演，隋少府得以亲眼见过一次原汁原味的兵部杠香会。 2004年，当时国家搞了一个叫做民族民间文化工作，这个工作呢就是我们现在叫非遗，然后进行了普查。我们在查到了一个老先生叫隋少普，他会绝活，他的父亲就是清朝最后一任杠香官。我们对他进行了多次的采访，了解了当时杠香会的一些情况，并且因为我是学美术的，根据他的口述画了一下那个动作图谱，搞出了一本册子吧，叫兵部杠香解析集。后来我们就是恢复，然后加上一些专家的论证和参与，在2007年将北京杠香恢复。黄荣贵呢，他是隋老先生的二徒弟，他呢从小呢喜欢摔跤，后来跟隋少普先生呢学习中幡，隋少普先生呢非常的看重他，所以将杠香会的技艺也传给了他，而且中幡他的很多的基础跟杠香会比较接近，所以由他来进行传承。 其实黄荣贵老先生之前也没见过杠香会，他之所以能成为杠香会的北京市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与他从小喜爱摔跤，并因此结识他的师父隋少府并开始练中幡有关。 还没上班我就摔，也就摔跤这么认识一王文志，是我师哥，摔出点名气来了，拜他的这师傅这儿叫徐俊清，拜他为师。那儿龙潭湖没有围墙，跟我们一街坊，我们上那儿了学摔跤去。他上那儿带着几个人上湖边上练车去。那我也年轻，哎，看来这俩孩子挺好，没跟我练车吧，他练车没人，也跟他练了这么半年多车，拿什么买车呀？吃饭都不够是不是？后来他说你们别骑我这车，你们练中幡吧。 花2.5块在大兴竹牧场，我们俩跟我这哥哥扛了一根竹竿子，扛着家，也不知道卡着，也不知道什么，这么又慢慢练的中翻。我那师爷是镇远镖局的，又有钱又有势力，他是钢枪官的，那伙计哪都得会点五把子。在朱手那是一个水果批发市场，他是总管这个。反正我师傅说呢，就是好的就往水果店送了，人家取走了，有点毛病有点褶子生活的，哎，就这么蹬三轮也好，拉着牌子车也好，哎，您滚点饭吃。他说他的人多，都算他那的人，哎，说走局的上庙山还都歇几天，就不给你货了，你不歇也得歇，我这师爷说了算。 作为一档有着千年历史的花卉，在消失了近百年之后重出江湖，它究竟有何神奇之处呢？ 对于咱们这个北京杠香呢，它呢主要是存在于明朝，根据我们考证在宋朝也有，也存在了。在我们所说的有一部小说叫做《三侠五义》中，专门提到了杠香官这个词，也表现了当时他走会的一个场景，所以它流传的比较广泛。对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北京杠香，它呢兴盛于清朝的康熙年间，由当时的六部之一的兵部来演练，后来呢经过不断的发展变化，到最后清朝没落以后，我们的演员也流失到了民间。杠香会的人呢非常的多，四五十号人都很正常。角色的话呢，有演员抬杠子的，有杠香官，这主要是参加表演的，还有挑瓶的、打旗儿的、拿锁链子的、拿牌的、打锣的、打伞的、师爷，还有这个告状的。杠香会呢，它的表演呢分成两部分，一个部分呢是抬杠香的，这个的话呢，它具体的路子是有很多种，是由一开始打旗儿的会头进行暗示，让他表演哪套路。第二种呢是杠香官的表演，那么他呢是一种就是有事先安排好的告状人把词儿编好进行表演，还有一种呢是现场的观众直接出题即兴表演。 要说起来，这杠香会是当年内八档花卉之首，区别于老天桥的撂地摊儿，内八档花卉源于皇宫大内，是真正的皇家文化。逢皇帝登基、成亲、祝寿等庆贺大典时，朝廷各部都会出节目祝贺。节目的表演形式虽然来自民间，但极尽皇家之奢华。久而久之，形成了兵部的杠香、刑部的五虎棍、户部的秧歌、礼部的中幡、工部的石锁、吏部的双十、长宜司的太师、太子府的花坛等八大花卉。 民间花卉呢，它的档次又不同。那么我们所说的皇会，就是指着皇帝看过的会或者封过的会。那么这种会的话呢，分成三个档次。第一个档次呢，是被皇帝看过、被封过万寿无疆啊，类似于这种称号的。第二种呢，档次高一些的呢，是可以进颐和园去表演的。最高档次呢，我们叫内八档，也就是说只有八档会是最高档次，它可以进皇宫去演。那么这八档会呢，都是由官办的。我们所知的就六部啊，他们每一个部门一档会，然后还有两个，一个是长宜司，还有一个是这个老太府，形成了八档会。这八档在清朝是最高档的，而且是直接为皇家服务的。 大家好，我是黄荣贵。 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杠香会代表性传承人黄荣贵。在确立了非遗项目和传承人之后，张义军和黄荣贵等人开始艰苦的杠香会恢复工作。为了保证原汁原味，他们下了不少功夫。为了节省开支，很多事情都是亲力亲为。 咱有一个庙山志，有这么一本书，这老画片了。哎，张义军在那个北京图书馆学摸出来的。哎，又按这个结合一块儿，这么慢慢研究出来的。先做道具，做箱子， 天桥那个集装厂那一坐好，坐多少两只箱子不坐，要坐也行，钱多，哎，就自己跑到那个布关，我那儿有一朋友，算是木匠，他给画好了图纸，人家给做了四只箱子，做道具做了半年，把东西才买齐。 我们现在恢复的话呢，基本上是按照当年杠箱会的扮相和套路进行恢复的。我们这次恢复的话是以黄天霸为主要的形式来恢复的。那么我们所说的北京杠箱呢，有三个故事组成，运用哪个都可以。一个呢是程咬金他们劫黄杠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呢是36友劫黄杠，就是隋唐期间的，还有一个就是黄天霸护镖。所以我们选择的是以清朝末年的黄天霸这种形式来进行表演。 黄荣贵他们恢复杠箱会的工作可以说是一丝不苟，基本上做到了原汁原味的呈现。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准备，2007年第一次演出就获得了成功。 四个抬杠子的动作多，没有正经走的，你看自己抬的，咱们老百姓都自己抬着这么走，那谁爱看呢？都是倒立走，把一倒立就歇着爬这么走，把这杠子有的搁在腰上，有的搁在脚上，主演就是杠箱官，他是有补丑，真要告状的时候，他就是上这四个只箱子前头，因为这箱子分开了，他就坐在这个杠子上，跟那底下这跪着的俩人斗话，在这文化上演的是一个儿子告爸爸。 状告何人呢？ 老爷，我状告家父。 心想儿子告爸爸，你为什么要告他？ 回老爷的话，昨天乃是家父寿诞之日，我买了一盒米线，两瓶寿酒，全去代购。 我把你们家父心里头高兴，必然夸赞于我。可谁知道家父当时是脸色大变，怒气冲天的，开口便骂：“你这个不孝的奴才呀，你哪是以我代寿啊？分明是给我添堵，还不给我滚！”就这样，连打带骂，给我轰出来了，老爷。您说我冤不冤呐？您可得给我做主哦！ 你爸爸今年高寿了？你爸爸今年98岁了。你祝他长命百岁。 哎呀， 你这不是咒他还有两年的活头吗？ 啊！ 大家好，我是黄荣贵。 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杠箱会代表性传承人黄荣贵，杠箱会是内八当中唯一半真半假半公半私的花卉，代表兵部为皇家和民间表演，行进的过程中百姓可以当街告状，所告之状可以是逗乐的玩笑，也可以是真的案情。如果是真案子，杠箱官当即会写押票，然后派人去捉拿案犯。因此，当时的杠箱官享受七品官的待遇。也正因如此，杠箱会成为内八档花卉之首，也是内八档第一个消逝的花卉。 据说呢，他这杠箱那个为什么能挺有名的呢？在不管说节年，说这个市民打出官的告状，您没钱您告不了官，就给您押下了。走会的时候把这个状纸要递给这个杠箱官，杠箱官在3天之内能给你递到那个县政府吧。据我师父这么说， 杠箱官在走会期间，因为他受皇封七品，所以他有当街断案的权利，这是皇帝给他的，所以他能够在 当时的北京的大兴两县县衙是认他的这个押票的。 此外，张义军还给我们讲了另外一个有关杠乡官断案的传说故事。 杠乡官，我们说的他的权力非常大，可以有当街断案的权力，但是他的权力有多大呢？只是在他走会期间有，之后就没有了。所以走会的三天之内他是有这权力的。有一次啊，杠乡官的内弟没被关过监狱，说想尝尝被关到牢房的滋味，于是跟他杠乡官说您把我关进去，然后第三天把我放出来。于是杠乡官在走会期间写押票把他内弟关进了大兴县的监狱。由于三天呢他事儿非常多，演出嘛非常的忙，把这事儿给忘了。等过了这三天，想起他内弟还关在大牢里，于是马上让人去解救，但是县官已经不允许了，说你的权限已过不能放。只有等他第二年再当杠乡官三天权力的时候才能够被解放出来。于是他内地白白被关了一年。 北京花卉可以说是历史悠久，流传广泛，是民俗文化的一大特色。清代北京花卉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其中兵部杠乡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清代杠乡会主要在北京地区表演，是皇宫中的会档，承担皇室的朝拜等活动，也叫太和殿承差，其代表兵部为皇家和民间表演。从此兵部杠乡会成为官办乡会，至清末时流传到民间。现如今杠乡会在沉寂了近100年后又得以重新亮相，为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成功恢复杠乡会后，黄荣贵也逐渐意识到了杠乡会眼下存在的危机。每次表演需要40多人参与，资金来源成了首要问题，其次就是人员的问题。 开支咱开不起，就是业余的，这孩子不练，好人这孩子还在家里随着吧，一上高中了该考大学了，你这功课也弄了呗，我们考不上也您管，是不是这实际困难。 虽然面对许多困难，但是黄荣贵没有放弃，演出的服装道具他都自己租库房保存着。他说如果条件许可，他希望让更多的人欣赏到杠乡会这门传统花卉的风采。 我去白给说去，白给什么去，我也不要钱，我资质能恢复，我有多少劲，我使多少劲，我帮着什么去，有这种想法。 对于杠乡会的发展的话呢，我们那想法也非常乐观。现在呢，黄老先生有几个徒弟，现在又收了几个徒弟，这样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会有新人加入，对杠乡会的一种传承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采访的最后，张义军还给我们讲述了现在收藏于首都博物馆里的一对杠乡的传奇经历。 杠乡会的工作和民间的挖掘也受到各方面的关注。我举一个例子啊，现在在首都博物馆藏有两个杠乡，这个是当年首都博物馆的研究员郭子生先生去我们现在的丰台区18村调研的时候，无意间看见对部会计有两个箱子是放账本的。郭子生先生一看就非常的惊奇，这是杠乡会的箱子呀，于是跟会计商量半天，最后以当年在70年代嘛，当时那个三体桌比较流行，拿了一个三体桌换了这两个杠箱回来。这两个杠箱现在作为宝贝在首都博物馆收藏。 这应该算是咱们首都博物馆的意外收藏吧。有空的时候您不妨去首都博物馆近距离地感受一下这对杠箱的神奇。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千年杠箱会沉寂百年重新鸣锣，仿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杠箱会代表性传承人黄荣贵，采访及录音合成丁力，播音郭伟，监制孟丽，出品北京市文化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金鸡报捷趣，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若是爱已不可为，你明白说吧，无所谓，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谁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那深情的滋味。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